树林里有人叹息， 遥远，也像往日一般安详宁静，也像往日那般感受白发的先生，只是再没有人来唱往日的歌。 岁月

爱进我眼睛头身似我身房还似我缺氧乖张有我美丽还有我贪恋着迷怨我百岁无忧哀怨我徒有泪流 隐形后如我而前辗转几人口你一数年之间抚平陌生眉头现实可及又故人烟未添了粥我将灯花掉落正是你临时后昏昏亮眼望不穿老外胭脂沟可以放肆温柔你热乱见东风吹我豪华与身手谁家少年不风流谁人长情长如酒谁向南不一处是若曾风景秀谁家老者怕灯笼谁人不酒不如酒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谁家少年不风流谁人长情长如酒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谁家老者怕灯笼谁人故旧不如旧谁见我岁月无万里花是爱长浮舟而今怕听更漏你不是柳梢分白我飞晚湖后趁他红尘未收再尽一醉放手免诉我老生常谈跟着我更流谁家少年不风流谁人长情长如酒谁向南不一处是若曾风景秀谁家老者怕灯笼谁人不酒不如酒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谁家少年不风流谁人长情长如酒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谁家老者怕灯笼谁人不酒不如酒谁见我岁月无万里花岁月忽晚梨花我满头 说过两天来看我你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

伤悲装满泪，让泪散了愁，让愁去了悲，让杯空了醉，让醉去似是非呀、啊，让我闭上眼，却是那秋边春分，竹老三，数年呐、啊，知己，竹老

吹到窗外，我已经虚脱了时间，它经过我疲倦，像从未被爱过，但是明天